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办理退休手续，告别政坛。在其16年的总理生涯当中呢，默克尔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想必也会有很多的中国网友对这位德国妈妈感到非常的亲切。默克尔表示，离任之后他首先要休息，好好的调养身体，再说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将视线转向莫斯科，来关注由中国企业在莫斯科承建的首条地铁年底就要开通运行了。为了纪念这一次独特的合作呢，其中一个地铁站特意采用了中国风来进行设计，也引起了当地媒体的高度关注。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地铁站，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 Und Armin Laschet ist geprägt davon, Brücken zu bauen, Menschen mitzunehmen. 这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自己16年的执政生涯即将结束之前呢，为自己的继任者拉舍特拉选票。他说，拉舍特呢就是一个桥梁作用，他的当选能够帮助德国稳定的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在默克尔离任的时候呢，德国著名的泰迪熊公司还特意推出了一个默克尔版的泰迪熊，样子虽然是泰迪熊，但是那头金发呢却是默克尔的标志发型。同时，这只30多厘米高的泰迪熊站姿的时候呢，还特意将双手合在一起，握成了一个圆圈的形状，这正是默克尔的一个标志姿态。德国媒体认为，泰迪熊公司推出这样一个仿真版的默克尔，虽说有些戏谑之意，但是内心深处却表达了德国民众对于他离去的不舍，以及对这位被很多德国人称为妈妈的德国政治家执政的高度赞赏。在默克尔退休之际呢，全球媒体几乎是无一例外给他的执政生涯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好分数。16年时间也足以物是人非。默克尔2005年上台的时候，欧盟当时还算团结，美国也将德国视为重要盟友。但是现在他退休之际呢，英国和欧盟的脱欧拉锯战还没有结束，而德美的关系呢也不再那么的正面。习惯于求稳的德国人和正在适应改变的欧洲人，都应该适应未来没有默克尔的日子以及这个变化的世界。这是德国媒体进行的评论。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将默克尔评价为了危机总理，经济学人杂志选出他为不可或缺的欧洲人。他曾经和5位英国首相、4位法国总统、7位意大利总理、4任美国总统打过交道。他掌舵了欧盟最大经济体长达16年，带领德国走过了金融危机，挺过了欧债危机，扛过了难民危机。默克尔本人呢，也从2005年那个来自于东德、被认为没可能玩转权力、缺乏经验和魅力、很难持久的德国前总理科尔口里的小姑娘，成为了全球政坛的中流砥柱。法兰克福报评论说，默克尔想要给求稳的德国人以及欧洲带来了安全感，但是这16年中，包括德国在内的全球形势也在急剧的改变。例如，在德国的柏林涌入了很多叙利亚的移民，难民危机的爆发也使得默克尔的执政呢遭遇了最大挑战。眼下在柏林有一条太阳大街，这里曾经是东西柏林间的通道，而如今在当地成为了阿拉伯街。这里不光有熟悉叙利亚移民喜欢的理发店，还有专门售卖清真食品、能讲叙利亚移民语言的食品店老板。正是默克尔2015年决定向120万叙利亚难民开放德国边境，让很多叙利亚难民在异国他乡找到了新的人生。大批难民的涌入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德国，特别是首都柏林的人口以及文化的构成，也使得极右翼党派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得以在2年之后首次敲开了德国联邦议院的大门。 而民粹主义的尘渣呢，也在欧洲其他国家泛起，经济的持续低迷，欧洲也不再是曾经的欧洲。英国脱欧不过是欧洲不再团结的冰山一角，离心力的加剧也出现在了美国和盟友之间。从口罩战到疫苗战，再到阿富汗的仓皇撤军，欧洲人发现美国也不再是他们熟悉的美国。德国媒体认为，德国和欧洲将如何适应后默克尔时代？要不要选择一个看起来更像默克尔的人？是否应该继承他的政治遗产，继续在东西方之间充当桥梁呢？可以确认的是，默克尔留下的问题仍会是他继任者的问题，而美国也不可能再给予德国和欧洲以安全感。目前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欧洲人认为呢，德国的黄金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仅有15%的人认为黄金时代没有随默克尔离场。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Володя,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вот здесь достаточно холодно, так аж пар идет изо рта, если видно на камеру, конечно же. И спускались мы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олго. Какая здесь глубина? Здесь глубина, мы сейчас находимся над платформой части, да, глубина 30 метров, 6 этажей. По земле 4 этажа и над землей 2 этажа.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сталкивались ли вы во врем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 какими-нибудь трудностями? Конечно, мы столкнулись там с многими трудностями, да. И, например, как мы сейчас... 这是莫斯科市一家电视台近日播出的一个关于地铁施工站的访谈节目。现场呢，两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这个地铁站的施工情况。莫斯科虽然地铁线路很长，地铁站呢也是密如蛛网，但是这条地铁站的新建到开通呢，还是牵动了很多莫斯科市民的心。它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这条地铁线路呢是首次邀请了外国的施工方来参与了设计和施工，这就是来自中国的地铁建设者。今年的9月24号，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宣布，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建造的莫斯科地铁第3换乘环线西南段项目正式完工，预计今年底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而为了致敬中方建设者，这条线路在米丘林站引用了很多中国风的图案。那么这些图案呢，经过互联网传播以后，也引起了中国网友的密切关注。比如人们看到呢，有很多中国红的柱子啊，很有中国特色的柱子，还有一些中国的团圆以及中国节的图案等等，在地铁站里呢被大量的使用，给人感到这是一种浓浓的中国风。有网友就感叹，60年前是苏联地铁专家帮助中国规划了北京的地铁方案，而60年后呢，中国的设计师又奔赴莫斯科设计并且修建了地铁。那么莫斯科地铁第3换乘环线西南段项目呢，是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的第一个地铁工程，全长4.6公里，含了3个车站以及4个盾构区间、9条隧道的施工。这条线路呢，也是整个线路当中施工条件最复杂的一段，它也是莫斯科乃至俄罗斯首次在地铁施工当中引入了外国企业，即便是在苏联时代也是从未有过的。而面对着严酷的气候条件、复杂的施工地形、巨大的语言文化差异和持续的新冠疫情，中国铁建带着5台由中国自主研发的盾构机，克服重重困难，全程保证了施工的安全，更在工程进度上创下纪录，获得了莫斯科政府以及工程人员的大加赞赏。那么这当中呢，3个地铁站里有一个叫做米丘林站，纪念的是俄罗斯生物学家、育种专家米丘林。而为了致敬中国工程师，莫斯科建筑委员会呢就批准米丘林站的站内装修设计采用中国风格。俄罗斯方面表示，要想兼顾凸显中俄友谊和纪念米丘林的作用，首席建筑师谢尔盖呢表示说，设计构想把中国元素和植物元素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元素呢，就包括了梅花、团寿、云纹、八仙纹，色调也是以红色为主。米丘林站的建筑形式是延续了传统的俄罗斯地铁站的厅长站台的建筑形式，装修中像柱子、照明工具、吊顶都从中国传统的古建中提取了很多的元素，比如像灯具呢，就装点了祥云、窗棂的图案。 但别出心裁的是，除了柱子采用的是中国红之外呢，像这些中国结呀、窗棂啊、团纹啊这些图案，却是用的黑白设计。因此呢，就有一些网友在莫斯科市长的门户网站留言说，这个黑白的挂件看起来非常的奇特，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呢？有不少网友认为这是将中国的喜庆吉祥图案冷峻化的处理，也许更适合俄罗斯战斗民族的硬核风格。现在地铁在年底就要开通了，而地铁周边片区呢，居住大约是34万居民，其中有10万人居住在新车站的步行范围之内。地铁新线的建成将使得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时间可以减少大约40%，而使得周边的大街的交通负荷压力减缓35%，极大的改善当地居民的出行和生活条件。地铁站开通之后，俄罗斯媒体也做了很多的报道，展示了这个地铁站就是米丘林站不同寻常的设计风格。那么等待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呢，如果大家去莫斯科旅游，也不妨去实地探访一下。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和病毒是共存还是清零，这是摆在全球多国政府面前的一个很难做的选择题。对于一些政府来说，共存可能意味着放开国门，重启旅行，国家经济生活可以恢复正常。但是这样做的潘多拉盒子的另外一面也可能就会凸显，医疗资源的挤兑先不说，很可能这么做呢，又会进一步限制困扰经济的发展。当然，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国情，相信每个政府呢，也在根据自己的抗疫形势、国家的经济特点做出自己的决策。说起新加坡，想必大家都曾经关注过，它被誉为是亚洲的抗疫优等生之一。今年的6月，新加坡政府高调地宣布呢，他们将不会再追求清零模式，而要向与病毒共存迈出第一步。新加坡抗疫工作小组卫生部部长王以康对记者表示，该国从8月10号开始呢，对于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士，分4个阶段逐步开放经济、社交、旅游活动，以迈向和病毒共存的新常态，而不接种疫苗者会处处受限。那么新加坡认为呢，疫苗接种率超过了80%之后，便可以展开这样一种共存的生活模式。然而在实施了一个月左右之后呢，9月24号开始，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又对外隆重宣布，将全面收紧防疫措施来应对疫情在该国的快速发展。他们表示说，从9月27号开始呢，就要收紧防疫措施了，社交聚会、餐厅堂食从5人减至2人，为期1个月。卫生部长王以康向媒体表示，为了应对该国快速增长的病例，新加坡的医院呢，为新冠患者准备的床位已从1000张增至1600张。王以康还表示，从10月4号开始，已经完成了2剂新冠疫苗接种至少6个月，年龄从50到59岁的该国居民呢，将有序展开疫苗的第3针接种工作。自从和病毒共存模式开始以来呢，新加坡的疫情出现了快速的发展。过去的10天里，累计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0000例。单日新增病例呢，从9月22号、23号开始就陆续创下新高。卫生部预计，本周呢，每日的新增病例确诊将会超过3200例。新加坡从高调宣布与病毒共存的模式，到9月24号又紧急收紧了防疫措施，两者间的转变说明了全球抗疫形势的复杂，以及德尔塔毒株在人群中传播力的强大。对此，有专家表示，多国已经将接种疫苗80%作为重启的一个前提标准。那么，在德尔塔病毒的攻击之下，这个80%是不是也应该重新来界定了？也许80%还不够，应该有更高的一个疫苗的施打率之后，再考虑所谓的共存模式。好，我们换一个话题，聊聊新加坡的智能机器人。眼下呢，全球许多国家都在尝试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城市管理中应用机器人。 比如我们节目就曾经报道过，像日本呢就把机器人引入到了养老院陪伴老人。近日呢，新加坡对两个名叫泽威尔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了一个为期3周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实验，让机器人在城市中巡逻，去发现一些不受欢迎的社会行为，例如像非法贩卖、不按规定停车、在疫情期间集会、禁烟区吸烟等等。那么这两个机器人呢，配备了可以360度旋转的镜头和传感器，可以在公共场所导航，并且分析这些潜在的公共安全违规行为。如果发现了，便会通知控制中心。那么控制中心呢，就会通知最近的行政人员赶往现场去处理这些违规行为。而眼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开始应用在新加坡的各种生活场景中。好，下面呢，我们就随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报道，一起了解新加坡的智能机器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埃德加，我是个社交型机器人。 探访老人、擦地、送餐，形形色色的机器人正在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人口老龄化和疫情的挑战，机器人更加普遍，似乎是大势所趋。如果有的选，大家想要怎样的机器人？ 我想要会做家务的机器人，因为我很懒惰做家务。 我还没有想到需要这个机器人。 我想要来 helper 哦，就是打扫的，可以帮助就是减轻负担。 我想要一个能够帮我拿一杯水的机器人，就是能够帮我一些就是简单的东西。 我想要的机器人可以帮我教我的孩子读书啊，要不然一直教很累。但是是说因为太 rely on 机器人哦，等一下哦他也会操劳过度，也会等一下着火这些，那我们家也不是很麻烦。 不少公众希望机器人会做家务又会教小孩，我们有可能研发出这样的机器人吗？机器人的功能又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为了寻找答案，前线走访了一些机器人专家，如这位全国机器人计划的技术顾问吴子贤教授。 公众的要求是挺高的，因为这样的机器人必须是多功能的机器人，或者是甚至是接近万能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的技术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成熟。 研究机器人14年的黄俊毅说，机器人的设计牵涉到很多方面。在他身旁的艾格埃德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家好，我叫埃德加，今年4岁了，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个社交型机器人，能够在公共场所与人互动。 艾德加你好，听说你可以身兼多职，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曾经担任过国庆庆典的主持人，也当过接待员和小老师，给小朋友说成语故事。 冯慧清和黄俊毅从2013年开始研发艾德加。艾德加能讲中英双语，曾在2017年担任国庆庆典主持人。 当这个机器人它的外表和形状是模仿人的时候呢，那个好奇心就增加了，所以这使到这类机器人成为一个在呈现信息的一个非常新鲜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类机器人视为一个新的通信设备。 除了跟人交谈，埃德加还能时刻和人保持眼神交流，他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先谈它的这个传感器啦，所以它传感器呢就是在它的身上哦，这个是由一个摄像头还有一组小的麦克风组合的。那它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显示器这边可以看到呢，它其实是用它的这个相机哦来知道我们相于对它的这个位置， 那同时他也用这个麦克风听我们的声音啊。那这两个资料呢就可以帮助他啊知道我们在哪里嘛，我们向你对他的这个位置，那这样子他就可以给我们这个眼神接触了。这个是在社交，我们社交互动的时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虽然埃德加是人形机器人，但他却没有人的样貌。 其实埃德加你现在看到的是第二版本啦，第一版可以模仿人的手势，那同时它可以模仿人的样貌还有表情，所以有时候就可能它模仿的太逼真啊，那就可能让人有些人产生一点点的恐惧感啦，所以我们就改了它的设计。 吴子贤教授说，机器人的定义广泛，不一定要有人的外貌或身形。 比较广义的定义就是说，机器人其实就是模拟人类的行为或者是人类的思想的一种机器设备。比较狭义的解析方式就是，机器人就是一种有自动执行一些任务的一些机器设备。机器人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有简单的，有复杂的。简单的比如就清理我们的地板，那些机器人你看就是一个圆形的小机器人，或者是复杂到探测火星的那些机器人，那些就特别设计的一些比较复杂的机器人。两种类型的机器人都不像人类嘛。机器人的造型跟它的用途很有关系。 会调制饮料的机器人你见过吗？他是 ROS Digital 旗下的调酒师兼咖啡师。 在餐饮行业聘请人是最大的问题，很多人不想加入餐饮行业，所以我当时是觉得我应该用机器臂靠科技来解决这个伦理的问题。 机器手臂会冲泡南洋咖啡，为确保味道正宗，机器手臂向本地投手拜师学艺。 比较老的员工们，他们要在拉咖啡的时候是比较困难一件事情，因为那个咖啡壶很重，我们是花很多时间跟那个投手陶秀去学到底那个咖啡是怎么去做出来的。那我们用那个 GP 去模仿那个陶秀来去做一模一样的动作，所以我们就是确保那个口味是一模一样。那我们也是请那个投手来确认我们做出来的咖啡的确是跟他的口味是一模一样。 戈文说，采用机器手臂能提高效率，服务人员也能够有更多时间跟顾客交流。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百分百把机器臂去做所有的工作，可能只要解决到60%-70%比较困难一些工作，我们可以让 GGB 来做，那我可以让我们的服务人员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是服务跟消费者沟通跟解释我们新的产品是什么，应该喝什么。 那些比较重复性很高、很枯燥、很简单很容易被一个机器跟一个简单的机器来取代的那种工作，或者是一些很危险的工作，好像去拆炸弹啊，这些工作应该就是应用机器人去处理。 人气送餐员 Foodbot、 抗疫好帮手 Timmy， 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什么？ 刚才是来自新加坡的报道，我们一起了解了新加坡可爱的智能机器人和百姓生活的互动。到这儿，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好，我们就明天这个时间再见。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Brian， 哈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It's 9 a.m. Beijing time.